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北京的能见度还可以，风力比较小，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儿研所医院周边目前车多的路段比较集中，月坛路的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光华路东西双方向车多，秀水西街南向北方向还有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雅宝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也可以提前选择相邻的路线来绕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护航在社区。大家伙儿现在有个头疼脑热的，去大医院看病，去三级医院看病，有的时候呢可能离自己比较远，有的时候啊大家觉得挂号比较难，但是就在我们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多我们的疾病都可以得到解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护航在社区。 老龄化的今天，很多老人选择居家养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打造楼下看病、楼上住院、养护康复的医养结合模式？曾经门可罗雀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该如何实现小病看得好、大病检得准、康复接得住，将患者真的留在基层？健康加油站邀请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苏凤泉，给您说说健康护航在社区。 今天呢，和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先跟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苏凤泉，苏主任。首先有请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曹宇好， 欢迎苏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说在孙河居住的居民朋友，是我们的辖区居民龚德生龚叔叔，也欢迎龚叔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今天的二位嘉宾会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健康护航在社区。我们说了，以前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好像大家伙去的不是特别多，但是随着这些年不断的发展，还有呢大家伙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不断了解，现在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人是不是的的确确越来越多了，苏主任？ 今非昔比。原来是门，就是刚才您这个成语说是 门可罗雀， 门可罗雀，现在是门庭若市。 确确实实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哈。那也想问问苏主任，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哈，您在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干了多少年了？ 哎呀，10年吧。 10年的时间了。 对， 您刚去的时候和现在这患者的数量，您觉得是天差地别的？原来门可罗雀，现在门庭若市了。 其实从健康的角度来讲，门庭若市不是好事。 嗯， 这个希望咱们门可罗雀。 嗯， 大家都健康了，这个医务人员，相对这个心愿也是大家都健康吧。 嗯，希望大家别去，别往老这儿跑。 对对对。 但是的的确确，大家有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少跑路，少费劲儿，咱下个楼，在家门口就可以把这病解决了，当然是最好的。那也想问问这个苏主任，在我们的这个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相对于其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让您总结的话，最大的特色，您会总结它的特色是什么呢？这个孙主任这个陷入了沉思哈，看来这一个词不足以这个概括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特色。 因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呢，应该说也是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地区的特色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咱们朝阳区应该说是高端城市化和类似于孙河金枣的这种农村地区，它是不同的这个差别。 嗯， 那么这个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比如说咱们的劲松，它的一年的门诊量达到今年肯定超过80万，近100万。 嗯， 所以它是以门诊服务为特色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嗯， 它简单的说，这个社会需求量特别大，但是它的发展空间有限。 地方没那么大。 对，但是咱们孙河呢，可以说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宽裕。 嗯， 这个服务人口相对比较这个少一些。 嗯， 但是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全方位发展的机遇。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开展这个住院病房服务。 嗯， 很多中心都羡慕我们呀，因为这个作为医生来讲，他愿意在一个有病房这种这个综合性比较强的服务能力比较强的机构，这个愿意在这种学习环境氛围比较好的这种机构这个职业。再比如说我们孙河呢，这个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呢发展了血液透析服务。 嗯， 大家可能认为一个肾没了，尿都排不出去了，原来呢都是三甲医院这个 比较专科才有。 原来我们就哪怕一搞医的人也是经常认为是高大上的项目。 嗯， 但是现在我们社区就在我们已经是这两年发展的风风火火，应该说。 所以说如果让您总结的话，这个我们说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先是它的覆盖的面特别的广。 对，发展的 空间非常大。 空间呢非常大，服务范围比较广。 嗯， 纵深比较长，应该说。 好，咱们到底有哪些服务大伙的这种具体的项目，咱们稍后节目里面再和大伙详细的说哈。那接下来想问问龚叔叔，刚才呢这是苏主任从自己的角度，从一个我们说从业者和管理者的角度谈了谈他对于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总结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特色，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肯定是服务咱们患者的。问问这个龚叔叔，如果让您总结的话，你觉得这孙河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孙河服务中心确实以人为本，想病人之想，提供优质的服务。 嗯， 而且吧，他们进了一些优质的医疗设备。 嗯， 这个以前在大医院里边有的设备他们有，比如透析，他们的透析机器都是日本进口的。那个医疗就是透析的效果比较好。像我老婆吧在那儿透析，原来脸色不太好，透析完以后非常的看着就跟好人一样。 嗯， 作为我们老年人的唯一的需求就是有人给看病。 嗯， 而且我老婆有一个比较是重的病号，她不能，她又得了半身不遂，又有糖尿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孙河医院接收了我们。现在我老婆在他们医院进行卧床，然后一礼拜透析。所以这是我们病人最希望的，因为什么呢？老有所终，能够有人照顾，有医院最好的医疗设备来给我们服务，这是我们希望的。 设备好，同时呢，我们就说医疗服务质量也高，而且最重要的，像苏主任说的，相对于我们说城区的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像孙河它有这个地方比较大的优势，所以说有病房、有病床，可以让真正有需求的老人，咱们可以住院治疗，接受这样的照料。 是， 嗯，好，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伙儿继续来介绍一下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底还有哪些贴心的服务会提供给大伙儿。那么大家伙儿对于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看病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慢病和健康管理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手机客户端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和一直播随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一个颈椎的按摩肩，一个就是我们的相当于一个按摩器按摩颈椎的。大家伙现在工作都比较这个繁忙，甚至有一些朋友老低头看手机，老是有颈椎不舒服的情况，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贴心的礼物送给大伙，我们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颈椎按摩枕。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啊，其实挺简单的，我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肯定知道答案，就想问问大伙，本市医保患者年龄达到多少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话就可以减免挂号费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在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底能够享受到哪些贴心的服务。这个龚叔叔说了，在这个平时去看病的过程当中，老伴儿接触的是比较多，既要做透析的服务，同时还有这个我们说糖尿病， 对， 是慢病需要照料，而且还有这个半身不遂的情况哈。 是 这个我们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跟我们说说吧，他是一直住在这儿啊，还是说有病的时候咱们再去？因为离家这个距离怎么样，远不远？ 我老婆这个病例也比较特殊，因为她得半身不遂已经5年了，现在她卧床不起，她已经坐不了轮椅，所以我现在在孙河医院住院 啊，住院治疗， 对，住院，同时呢，246。进行透析， 嗯， 我们家离这儿呢不是特别远，但是坐公交车也能到，所以很方便。 哦，那也就是说老伴儿现在是在医院住院， 对， 然后呢您从家如果肯定是要照料他的，得去看他，这样的话每天坐公交车去也不是特别的远，能到， 对 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在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前，我想问问您，咱老伴儿比如说做透析啊或者日常的这些疾病的照料，一般得去哪家医院啊？ 原来我们去的是机场医院， 您离话筒稍微近点， 住的是机场医院， 嗯， 但是机场医院因为某种原因吧，透析不了了， 哦，做不了了， 对了，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孙河医院， 嗯， 找到了院长，院长说你来吧，这边有机器可以给你透析， 服务可以达到满足这个需求， 对， 同样还有这个床位， 对， 嗯，好，那也想问问像这个龚叔叔说的自己老伴这个情况哈，苏主任是不是就是我们预告当中提到的这种医养结合的模式，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住院来接受治疗的。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因为北京市的这个医养结合呢是9064的这种模式，绝大部分患者呢是绝大部分居民老年居民是在家居家养老，这是居家养老模式。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生活不是很方便的呢，他可以走社区养老，这个利用社区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住浴、住餐、住节，那么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住医，这是6%的这个老年居民，那么还有4%就得需要机构养老，比如说住各种各样的敬老院， 养老院， 这个咱们孙河中心呢开展的是医养结合服务，也就是说这个医养结合呢有四种模式嘛，一种呢是医中养，由这个医疗机构办养老院，然后养中医，养老院办医疗机构， 还有手拉手背靠背，也就手拉手呢就是两种机构融合，我们这个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背靠背呢就是自己办自己的。 嗯， 那么这个咱们呢就属于医中养这个层面，这个我们呢现在开了50张床， 嗯， 其中有将近20张是做这种医中养的这种服务， 那就是医疗机构办养老院。 应该说有这个意义， 嗯，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没有挂养老院的牌子， 嗯，还是挂的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牌子， 对，医疗机构的招牌， 嗯， 医疗机构的这个机构名称。 但是有需求的老人是可以在这儿享受到我们说这种住院治疗，就和在养老院养老一样的这种服务项目是没问题的。 应该说，这种养老呢是以医疗需求为主要的， 嗯， 这目的的这种养老， 这就是我特别关心的这个。医疗机构首先我们说这个医疗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如果能够提供这种养老的相关服务的话，肯定有需求的老年朋友愿意去那儿住。但是您刚才提到床位的数其实不是特别多，50多张床位， 对对对， 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去？您提到特别关键的得有用医需求的朋友才能住进去，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衡量的标准？ 是这么可以这么理解吧，这个这也是我们实践中的一些个具体的做法。 嗯， 这个不是说我要有养老需求的话，我就可以住进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这样的话，500张床 住不下， 不够。对，也不是说得了任何病以后都可以住。 嗯， 我们可以界定为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 嗯， 或者半自理的，或者说有这个康复需求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各种疾病的中晚期，比如说肿瘤晚期，我们还开了这个安宁疗护病房， 嗯， 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到了中晚期，这个在3级医院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治疗价值，在敬老院它又没有这个服务能力， 嗯， 在家里边更没有这个处理能力。这种情况是一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面临着是一个家庭的瘫痪。这种情况怎么出处呢？怎么解决呢？那么实际上这些患者是既有养老的问题，同时又有这个极大的医疗需求。 嗯， 那么我们呢，立足于解决这部分的患者，这个。入门基本上就这个情况。那么住进来之后呢，可能有一个医疗的需求，需要治疗、检查等等等等。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各种疾病啊，现在任何疾病的话，一般性的疾病都是有康复的这个需求的 周期的。 对对对，这个康复它也是一个现在医学发展的方向。对患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我们呢是首先是医，第二是康，康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达到这个基本生活自理的程度以后呢，我们可以允许他再护理一段时间， 嗯， 或者说养护一段时间，因为他还有一个恢复期。如果这个康复医疗不需要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特殊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其实现在在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下一步也要谈的这个问题，将来的一个我们的解决方案的问题。 嗯， 这个有些患者他可能就不能够完全恢复了， 嗯， 那么他就面临着可能下半生就要需要其他人护理了。 嗯， 就是这样的患者的话呢，现在我们也住了将近二十个人。 嗯， 但是将来长久来讲的话呢，这个如果这样的患者都要住在我们这儿的话，我依然这么说，500张床也不够。这个就现在或者是在现在之前来讲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医疗康复还有这个养护这三种的、嗯、三种程度和三个阶段， 我不知道这样描述的话，是不清楚。 大家伙儿通过这个苏主任非常全面的介绍，大致了解了一下什么样的朋友现在是可以住进我们说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医养服务，并不是说您有需求就可以直接住进去，其实是有一些门槛和标准的。我们毕竟我们说资源是有限的，得留给更需要的朋友哈。 对， 像这个龚叔叔说自己的爱人，其实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生活没有办法自理了，出现了半身不遂的情况。那也想问问龚叔叔，既然爱人住在这个医院，咱不可能24小时都在医院陪着这个爱人。这个爱人半身不遂的时候，您想白天您在医院照看着他，可能还方便点，有什么事儿可以叫您帮他干。但是到了晚上，您回家了，这时候，比如说再想喝杯水呀，再想上个厕所呀，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在医院，我们说很多的护士他也有自己上班下班的时间，那到了晚上会不会出现或者担心自己的老伴生活的这种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啊？ 你说的是对的，医院里有提供这种服务，他们这儿有护工那个在帮助做这件事儿。像我这种情况呢，我是自己雇了一个护工，照顾他的起居吃饭，因为他不能下床去上厕所，但是医院里的也提供了一些护工可以做这些事儿，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什么问题了，已经 啊， 就有人管了， 有人管，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苏主任，像这个龚叔叔爱人住的这个，我们说这种病房，他等于说需要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这种照料，因为他的生活没有办法自理了。 对， 那这方面咱们的人力保障，甚至我们的这些设备的保障是如何跟上和配套的呢？ 简单的说吧，医护人员主要是从事的这个跟医疗、跟治疗有关系的这些这个专业技术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病区里边还有生活护理员，这个护理员呢可以提供各种生活照料，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这种那个生活护理员，这个把患者照顾的应该说干干净净，这个具体效果来讲的话，龚叔叔您其实有发言权。 这感觉龚叔叔应该是挺满意的，因为不停的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夸，是吧？ 对。 龚叔叔还比较满意的，但是苏主任，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哈。首先，这个24小时的，我们说这样的照料服务，医疗服务肯定也是需要24小时的，因为像很多卧床的病人，有可能很多的这种慢性疾病，在我们晚上或者说凌晨的时候，反而是他的一个高发期。很多朋友都觉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是给大家看一些小病的，到了这六点钟下班了，这医院也就没啥人了。但是我们要提供这种24小时的照料服务，是不是我们的医疗力量也得和大医院一样，得有这个夜班值班的医生、值班的护士，得有24小时的医务力量来配备啊？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标准的住院病房，我们有24小时的医生、护士参与值班。这个而且呢，我可以很自信的说，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是起点非常高的中青年技术骨干。这个基本上刚毕业的学生都要送出去3年的规培，成熟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要到这个3甲医院去进修 啊。 这个比如说我们孙河中心参加的是中日医院医联体，我们的现在就有将近20个新毕业生，在包括中日医院还有包括301医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等等等等这些一线的3甲医院在外边学习，这个回来的都是经过系统培训的这样的中青年技术骨干， 先去这些我们说大医院学好这个技术， 对， 然后回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广大的这些患者朋友来服务。 对对对， 24小时都有这个医疗的力量和医疗的技术来给大家伙提供我们说医疗方面的这种保障哈，这个没问题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想问问您，既然要提供这些，那肯定我们说花费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如果住在了这种24小时照料病房，它所产生的这些费用也是我们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吗？还是说更多的是需要自费的？ 刚才我实际上说咱们的这个患者入院的门槛的时候呢，我就阐述了其实是几个阶段。如果在发病期间，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房，享受的医保服务可以医保报销。如果符合康复治疗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康复的治疗是有医保是有报销条件的。比如说 脑血管病从诊断开始到半年之内它是可以报销的。这个两个阶段是完全走医保，我们就是一家标准的医疗机构，完全能够为医保患者提供报销。刚才我说的第三个阶段养护阶段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患者在住院这个程序结束了，但是他呢客观来讲他又离不开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意他继续住一段时间。现在呢我只能说同意继续住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呢有将近20个患者，有的患者呢从我们开病房的第一天就住到现在了。这个所以我说如果要这么发展下去可能500张床也不够。这个阶段这是医保不能报销的。 也就是更多我们说是这种养老的需求的这部分患者， 对， 费用是不能报销的。 它是不能报销的。 这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公平的原则，我们必定要把这些有限的资源留给更加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 这也是医保呢应该是鼓励的，也是我们规避过度医疗的嫌疑。所以从我们开病房那一天我们就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患者，但是像龚老师的夫人的这种情况他是确实离不开这个医疗，这是允许的。但是比如说脑血管后遗症，比如说这个其他的疾病，这个医疗服务结束了如果长期这么耗下去的话实际上是一种过度医疗，浪费医保资源。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允许他自费的形式在我们这儿住一段时间，依然我说现在只能住一段时间，不能说永远 无限的住下去。 对对对， 毕竟我们要把这有限的床位有限的资源留给更有需要的朋友们。其实除了我们说这种住在医疗机构当中的，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24小时照料的这些我们说老年朋友啊，还有很多老年朋友是居家养老的模式，比如说像龚叔叔这样身体还挺硬朗的，这个时候呢自己还在家住，但是老年朋友如果在家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很多我们医疗的资源去支持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上门服务，甚至说夜间有没有一些门急诊提供给他们呢？咱们的节目下半段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大伙说一说。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今天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和一直播的视频直播，您也可以随时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不要忘了参加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本市医保患者年龄达到多少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就可以减免挂号费呢？如果您知道抓紧时间把答案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 搭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27岁男候选首席百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北京的能见度还是不错的，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的晋源桥到武警桥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老龄化的今天，很多老人选择居家养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打造楼下看病、楼上住院、养护康复的医养结合模式？曾经门可罗雀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该如何实现小病看得好、大病检得准、康复接得住，将患者真的留在基层？健康加油站邀请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苏凤泉，给您说说健康护航在社区。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健康护航在社区。两位嘉宾分别是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苏凤泉，还有我们孙河社区居民龚德生龚叔叔。欢迎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健康护航在社区。关于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就诊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对于慢病和健康管理方面，您有什么要咨询的，也可以随时和苏主任进行一下交流和互动。大家伙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来。同时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和新浪一直播随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发送弹幕随时把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 问问大伙儿，想问问大家，本市医保患者年龄达到多少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就可以减免挂号费了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一个颈椎的按摩枕。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也抓紧时间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吧。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苏主任和大伙介绍了这个孙河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呢现在也在推行医养结合的这个模式为患者来服务。除了说需要24小时住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部分朋友，还有很多的患者，这个可能是属于有一些慢性疾病，他可能在家来养老，但是呢依然有这种医疗服务的需求，这个时候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呢？苏主任， 我们其实还开展这个上门服务。比如说我们开病房以后收的第一个患者，他是一个脑血管后遗症，现在是长期偏瘫卧床，因为各种原因吧，家属不愿意让他在咱们医院住， 还是 现在 愿意回家， 回家住去了。那么我们呢，护士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因为他是带着胃管带着尿管，都需要定期更 换 的。对，还比如说我从上海过来的一个朋友，这个住在我们附近，他是一个气管切开的患者，这个他是来的时候准备长期在我们这儿住院的，后来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啊，这个王老师也是一个医务人员，他的夫人在我们这儿住，我说这个医院的环境容易交叉感染 啊， 尤其是他有开放性的这种气管切开的伤口，对，我建议他，因为他家的条件比较好，住在附近的官塘别墅里边，我说我们离得这么近，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护士上门给您做护理，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另外呢，这个这种案例也比比皆是，比如说这个某位明星，非常知名的明星的这个长辈吧，然后肿瘤晚期，我们护士出诊出了一年多的时间，上门输液呀，包括这个伤口的护理啦，最后这个病人还是在家里边终老了。那么这个长辈的老伴儿现在是长期在我们的中医科，这个是我们的固定的粉丝 啊。所以说也就是侧面跟大伙儿来介绍了一下，在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伙儿有这样的医疗需求，也是可以得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些医护人员的协助和帮助的。 对。 那也想问问咱们的覆盖范围大概是达到多少，什么样的这个居民就可以比如说在孙河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到这样的上门服务？ 因为孙河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简单的说就是地广人稀，它跟城区没有可比性，像咱们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旁边就是居民楼，咱们孙河这块呢，35.4平方公里才居住了20000多人，但是现在呢，这些人也生活在一个回迁房小区里边，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小区里边住的患者的话，我们达到一定程度，我们还是能提供服务保障的 啊。 但是只能说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是每个患者说普通的输液的都来找我们出诊的话，我们确实保证不了 啊。 还有呢，周边是一些高端别墅，这个家里边条件相对好一些，但是这个病比较重的，这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对他病情跟主要是根据他的病情，然后次要的呢是根据他的服务距离 啊， 确实需要的，比如说刚才我介绍这个气管切开这个患者，一般情况下我们指导他家属做气管护理 OK 了，但是出现特殊情况，出现医疗情况需要大夫护士上门的时候，我们呢依然能够这个上门服务。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这都是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提供这种方便。除了我们说需要住院的患者，需要上门服务的这些患者，我相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的大部分患者其实都是遇到了病，我们去周围来看，我们找一个离自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看，看完病开完药可能就走了。甚至我们说随着现在医改的不断的深入，我们的药品都已经和大医院统一了， 对， 而且在社区开药报销比例又高，而且呢开的时间也长，所以说很多我们说这种慢性病的患者愿意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开药了。那对于我们说最绝大多数的这种我们说去随诊的这些病人，去医院看病的这些病人，大概现在的每天能够有多少患者？ 主持人，我刚才我插一句啊，这个其实在咱们朝阳区来讲，五种慢性病，不管是退休人员还是在职人员，我们是能够提供上门送药的。 哦，还能提供上门送药。 对，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还有慢阻肺，这五种病的话是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上门送药的。您看您，然后回答您这个问题，我们随和中心呢可能很多百姓都不太了解，它是我们朝阳区的最北端，这个紧挨着顺义紧挨着昌平，是我们三区交汇的地方。很多朋友以为我们孙河是属于顺义区，这两年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发展，14个村全拆了，现在有9个村住在楼房里边，有5个村还在外边异地安置，然后孙河呢将来要建一个北京市乃至亚洲也好世界也好非常大的一个湿地公园，将和这个朝阳和顺义还有昌平三个区一共拿出来将近40平方公里的一个北京市级的重点工程，温榆河湿地公园。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下的话呢，现在我们的机构呢是坐落于居民区之外，这个周边一个居民没有，离居民区最近呢差不多1公里，应该说这个服务的群体跟城区没有可比性，但是我们呢因为这么多年立足于提升自己医疗服务能力的建设，包括参加中日医院医联体，我们还和地坛医院、361医院、望京医院等等的这些三甲医院搞联合请专家，我们又开通了很多的服务的这个便捷百姓的一些个这个方法，比如说我们乡政府给我们建了一个大型停车场，180辆车吧，我们自己呢跟乡政府一起还开通了便民医疗服务班车，所以这种情况呢又有这么多专家的这个服务能力，还有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提高，现在每天的接诊量在600多人，在因为最近就到年底了嘛，有一些患者还是希望在这个年底之前，在这个医保这个周期结束之前取一些药，所以现在会高一些，每天现在能800到1000人。 那有这么多的这个患者，我们说日门诊的接待量哈，600到800人，那么大家伙去了以后都能够享受到哪些特色的服务？因为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好像有这个特色的中医服务，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虽然先生去世了，但是老伴儿现在成为了咱们医院这个中医科的忠实粉丝了。 对， 咱们有哪些特色的服务能够提供给广大的患者呢？ 中医是我们的特色，这个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康复也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医最接地气，简便验廉，老百姓喜欢。康复呢实际上是医学这20-30年新发展的学科，很多疾病都需要后期的康复，比如说心梗的患者做完支架以后一般的需要康复，心脏病患者做完搭桥术以后需要康复，脑中风患者偏瘫了基本上第二天就开始康复，半年以内是康复的黄金期，还比如说糖尿病都需要康复，还有这个我们开展的这个透析患者，其实透析患者我们也在开展康复，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老年女性产后的产妇需要盆底康复，这些都是我们现在 重点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特色， 中医和康复。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啊在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个应该是想问我们的龚叔叔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哈。他让您，他说那个问问这个嘉宾，这个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照护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如果老人的病情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有没有应对措施啊？说这个别让苏主任说，说想听听这个患者真实的这个意见哈。这个您老伴儿一直在那儿住着呢，所以说您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这服务质量怎么样啊？ 服务质量很好。 嗯， 我实事求是，我老伴儿就是高血压，他这透析啊，血压很不稳 啊， 所以呢。容易出现异常情况 啊， 这种情况呢，比如说突然出冷汗，然后血压掉到110， 哦， 这个嘴唇紫了， 嗯， 这都出现过， 嗯， 那么松河医院的大夫立马采取措施，很快到中午时候就恢复好了， 啊， 所以在这点来看呢，他们是有很丰富的经验， 嗯， 对这个突发事件，就是突发你这病了。另外呢，我在医院里住着吧，看到一些其他，这不是医院里房间里不是就你一个病人， 还有别的患者。 对，看人家那个，有的进来了已经不行了，抢救，哎，好了 啊， 仨礼拜出去了， 嗯， 说明这些大夫尽心尽力，用自己的能力去拯救病人。我的个人感觉，因为我住着时间长了嘛，我觉着还是挺不错的。 嗯， 到大医院我也去过，因为大医院像我有病也到什么协和我也去过， 嗯， 那个地儿呢就是有它的优势，但是呢作为长期治疗的它是不能提供的，因为按照医保规定吧， 哦， 你就是比如开刀三天开完了，第四天协和说出去吧， 康复周期我们还是得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对于老年人疾病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你 的 康复和老慢性病的治疗，这是很重要的。 嗯，而这些恰恰就是我们说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这个优势和特色哈。这个龚叔叔还是比较满意它相关的这种服务的，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也得到了解答，服务质量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医疗水平也不错， 嗯， 但是我们说苏主任有很多的情况啊，这个我们说病情是千变万化的，虽然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非常的好，医务人员的水平也比较硬，但是如果遇到了这种突发的状况，或者说如果患者有其他的疾病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超出了我们的这个应付的能力，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大型的设备咱确实没有，咱们的绿色转诊通道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转诊机制是怎么样的，畅通吗？ 我可以详细的回答您这个问题。 嗯， 想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先立足于强化自身的服务能力。我们经过一系列的医务人员的培训的话呢，这点我们是很有自信的。 嗯， 这个是这个基础。除此之外呢，我们有几块保障。第一块就是我们参加了中日医院的医联体。您看这个血透史，是我们请的专家是中日医院的张玲主任。 嗯， 张玲主任，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张玲主任正好去查房，我们打一照面。龚叔叔，您注意没注意这个问题？然后，张玲主任还有中日医院的血透室的护士长苏墨老师， 嗯， 也是定期到我们这儿查房。 嗯， 这两位专家可以说在肾内科领域都是大咖级的，一个是医疗专家，一个是护理专家。我们呢，医护人员呢，随时和他们保持联系，包括手机、微信、电话，而且我们的医护人员紧追随这两位专家，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 嗯， 这是第一个保障，医联体的机制。我再补充一下，包括咱们的康复，我们参加的是中日医院谢玉晓主任的这个团队。 嗯， 我没经过人谢主任同意，我就给说出来了。这个也是北京市康复领域里边知名的大咖级的专家。 嗯， 今天也是谢主任麾下的一个段大夫去我们这儿查房，他除了解决门诊的一些特殊患者需求，还参与咱们的住院病房的有康复需求的患者的这个查房。 嗯， 我们这种合作方式的话， 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有三级医院的这种知名专家的技术力量可以到社区来出诊为大伙服务。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保证呢是我们的所有的门诊大夫都参与了周边的几个三级医院的一个微信群。比如说地坛医院离我们最近3.几公里、它的胸痛中心我们的大夫都在这个群里边。是往西北园路这块361医院，现在叫航空总医院，是361医院，然后他也有一个胸痛中心的微信群，这是往西，我们的大夫都在这两个群里边。再往南，望京医院，望京医院血管科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微信群，通过这个微信群直接搭建的是三级医院专家和我们的医务人员的这个直通车。我们大夫我都不知道，我经常听大夫讲故事，某某患者转到哪儿去了，某某患者转到哪儿去了，这是第二点保障。第三点保障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真要遇到突发情况的话，我们自己也有120急救站。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内转运患者到三甲医院。我们自己的车出去以后呢，其实120是一个社会服务，包括999。我们龚老师龚叔叔，其实您有所体会，我们这个院里边的999或120的话呢，每隔一两天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 是， 这是这种保障机制。 也就是说转诊的渠道其实是相互畅通的。 是， 而且现在还运用了多种信息化的技术手段， 对， 来提供我们说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给在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这些患者。 没错。 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先在节目的最后和大伙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咱们有时间再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咱们先来和大伙说一说，本市医保的患者年龄达到多少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时候就可以减免挂号费了呢？这个苏主任跟大伙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 我纠正一个概念，主持人啊。不叫挂号费诊疗费了，现在叫 医 事服 务费。 60岁以上的患者到社区机构就诊一分钱不用花。 60岁以上的朋友，咱们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这医事服务费是全额报销的，不用再花钱了， 全部减免。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应该是60岁。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上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不少，但是呢也有听众朋友回答65岁，比如说像丽丽啊、马铃薯啊、还有这个杨化峰啊，都回答的是65岁。其实没有您想象的年纪这么大，60岁咱们就可以减免医事服务费了，是完全可以免费的去就诊哈。那节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想问问大伙儿想问问这个苏主任，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透析室现在大概有多少这样的设备，能够有多少的患者同时在这边进行透析？ 我们是去年1月18号开诊，当初开诊的时候6台透析仪，透析治疗机，现在呢是28台。 哦，那可以同时容纳20多个患者吗？ 同时容纳最多28个患者。 28个患者。 对。 好，那这个透析仪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需要提前进行预约吗？还是说当天去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透析治疗有它的特殊性，基本上如果透析以后呢，每周要固定的3次。这个肯定是需要专科大夫把关，专家把关，这是必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的。 也就是首诊之后，我们以后再去的话就是这种预约制了。 对对对，这保障了。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好，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呢，我们也要恭喜一下微信上甜蜜宝这个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颈椎的按摩枕，也非常恭喜他。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编辑会和您取得联系，告诉您具体的这个领奖方式。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徐建立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技术创新服务患者。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不见不散。明天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